唉，有一班可能唔识法，嗱，我讲紧认识嗰个识啊吓嘅人咧，就帮我哋去识法，解释法律啦。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我系强国生还者白奇。 人大释法时间系坚正嘅，喺法庭判决前，使用最终解释权，用今日嘅法例去解释去判断过去发生嘅事情。哇，好似择色仔游戏咁样。咦，咣，你择四五六十五点咁大，我哋铺斗细；咣，你择一二三六点少，我哋铺斗大。玩得游戏就要守规矩啦，依法依法依法依法依法判定输赢。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民以食为天啊！天朝坐拥十四亿人口，光系每日食饭啊，每人一碗啊，都要十四亿碗。点样最有效解决呢个食饭嘅问题呢？唔使用剑嘅，直接用啲废弃塑胶做大米，或者车胎油得咗。我是强国生还者 Win， 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强国 生还者。 其实我们不要那么沉重啊，讲一些吃饭啊，讲一些吃东西啊。 但好 啊， 今次讲一些吃饭都很沉重 啊。这个不是沉重，这个是惊吓，惊吓片就不是很沉重的。不过就真的听到你真的毛管动啊。 是啦，咁呢就大家对强国吃东西的印象啦，咁当然就是 都有唔少好嘢食嘅， 美食如云啦，美食如云咁样。嗱，咁其实咧，我哋三个咧都有各自唔同嘅经历啦，喺强哥。咁咧，嗱，其实咧，嗱，我俾我先讲好唔好讲？ 其实我想先讲，因为咧，点咧？回复翻佢引言咧，我寻日睇到一个好惊吓嘅一个Facebook 里边 share 出嚟一段短片， 系 真系讲一个啲假大米嘅制造过程。是真的用啲废气废嘅塑胶啊胶袋啊 橡胎啊 喺段片度睇唔到橡胎睇到啲废嘅胶袋啊嗰啲可能包括雪柜嗰啲细细个咗嘅嗰啲胶粒呢摆落个机器度 就变成大米。 跟住一路经过个机器大概一路溫咗大概见到系大概十米二十米到啦。跟住去到个制成品嗰度呢就系一个米袋嚟嘅。去栽住呢啲咁嘅胶粒磨成一啲米状嘅。 已经好惊啦呢个。 所以呢我成日话我哋强国系一个科技嘅强国嚟。即我完全系想象唔到呢用咗啲咩胶袋呀。 就系胶袋。 塑胶嘅制品啦。 可以联想系百佳维康胶袋。 系囉可以用米 大米喎。解决粮食问题。 我哋钢之炼金术师嗰啲嚟 喎。即系我心谂呢啲塑胶嘅米点样食。 冇树呀。食咗咁耐冇 有饭。 好人有事啊！ 其实我心谂我哋三个应该食唔少， 死咯！ 所以而家尽量都唔食饭咯，唯有唔食。 唔系佢面都可以用嚟整面噶， 唔系呢个都真系。 你胶袋都整到面， 呢个真系已经几惊噶啦。咁啊，八旗你嗰个惊嘅系点？ 唔系我嗰个咧就唔系好惊嘅，唔系因为讲，因为咁讲。我讲出嚟，即系嗰件事就本身可以冇乜事嘅，但我讲出嚟，大家咧，我每一个朋友都话我好勇敢嘅， 系 咁系发生咩事咧？我喺河南， 系 我喺嗰个叫做安阳啊，嗱，你大家 上两个月先去过， 系咯，系啊，我喺嗰度咧食冰镇嘅鱼生，系啊 ，OK 啊， 系啦，系啦，唔系嗰件事冇乜嘢嘅，我食完咧。我除咗呕之外冇嘢嘅，但系好可能因为我饮酒啫。 系 系啦，咁但系咧，我每一次朋友听见我话，哇，呢河南咩咩羊话，安阳定壮阳话，系食鱼生，食冰镇鱼生， 系 啊，你真系，哇，你仲翻到嚟咁好嘢。 O K， 系啊，即系鱼生喺国内咧，真系奉劝大家尽量唔好食啦。因为咧，上次我同 M J 喺云南去先至听个导游讲开， 系 基本上我哋所谓国内食嘅三文鱼，唔系真系。三文鱼是云南有一隻鱼啊，上次讲唔记得叫咩名字，我哋一阵之后再问。 Okay. 是一隻好似三文鱼嘅 鲫鱼， 系啦，系应该唔系海鱼嚟嘅， 嗯， 但系肉质系同三文鱼系有八九成似嘅。所以就奉劝大家真的不要吃啦，大陆的三文鱼其实包括香港的三文鱼其实已经被验到很多有虫啊有成进行消息等同于大闸蟹。其实我就好彩我个人不好中意吃大闸蟹，但是即系始终一年你点都会食一两只嘅，即系上个星期个新闻都即系几恐怖， 几恐怖啊！ 同埋睇翻去养殖呢个大闸蟹，有 又系食屎嘅。 三个日报啦，记者系真系去实地去呢个所谓阳澄湖去睇咁嘅情况，那个卫生环境系非常之差，攞好多嘅激素啊、垃圾啊、腐肉啊去喂蟹，即系。 不是打击大家吃大闸蟹 的心情或者的食欲，不过在大家吃的时候想起这些蟹去吃什么东 西。不行的，不可以去看它幕后制作的。 不是一定呢就有人说、哎、你那些《三国日报》作新闻的啫，但是呢、啊、我想说呢，杨晴妹这件事呢好像央视都有报过。是啦，所以大家小心点啊。 哎呀。 央视可信啊。 同埋呢就其实呢我又会发觉呢，即是很多所谓强国那些所谓食物安全或者很恐怖的东西、嗯、好像阿 Win 讲头先那些大闸蟹咁样啦。好多时呢就未必是真的那个食物出事，是个养殖环境。即好像之前的人话嗰啲小龙虾咧， 食屎噶嘛， 系啦。咁你其实咧， 死咯！以前好中意食嗰啲小龙虾噶，唔喺上海嗰阵时， 食屎冇事嘅。 你依家仲好靓仔， 我而家唔敢。我本嚟应该仲靓仔嘅，你即系话。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咧，我后屘咧，我即系我小龙虾，我就其实我都食过一两次嘅。吓，咁咧后屘我都可以怯怯地吓食到食小龙虾咁恐怖嘅咩？ 原来系昆虫啊嘛，话 佢唔系龙虾，唔系海鲜嚟嘅，系昆虫嚟嘅。 咁但系咧，瑞典人都食，北欧人都有人吃小龙虾喎，咁咧后屘咧，但系咧我运到开始运到重点啦、啊，就系、是、咧你北欧嘅养殖环境咧系唔会有事嘅，但系咧强国嘅养殖环境咧就好 成乜都有事啦， 俾佢食下屎啊，喺个坑渠度养。 诶，唔系强国嘅养殖咧，小龙虾咧本身佢初头养嘅时候咧，佢系爱嚟清理啲渠道，因为佢哋嘅饮食啊，龙虾系爱嚟食啲一啲水里面嘅一啲污糟嘢， 即系好似清道夫 系啦， 鱼缸入边。清道夫咁 系啦，咁啊为咗，因为临尾突然间有人食过啊，原来几好食，于是大量咁去揾去养殖同埋去捕获啦呢啲小龙虾，跟住发现哇，一开出嚟啲内脏啊，或者佢本身嗰啲肉啊，系因为始终系食乜嘢，你就有咩味啊，等等，当然唔系话歧视啊，有啲有一个种族嘅人可能食好多咖喱啊，或者咩身体会有啲味道， 咖喱味 啊，会有嘅。咁所以为点样去剔除小龙虾啲咧？佢哋就用了一只叫做洗虾水啊，咁将佢去漂啊，咁所以你基本上每食一只小龙虾，你就等于食咗小龙虾本身食嘅屎啊，或者啲污糟嘢啦，同埋食咗啲化学嘅呢啲嘅洗虾水啦。 我谂所以大家咧都小心啲啦，咁毕竟原来听翻阿 Win 讲咧，小龙虾对我哋个城市有咁大贡献嘅，帮手清渠，咁我哋就唔好食咗佢啦。 系啦，喺下次厕所塞你都掉两只小龙 虾，好惊啊！我以后都唔会食嘅。听讲开呢个咧，我有一个都类似嘅，嗰啲鱿鱼啊，炸鱿鱼应该喺街边食过啦。香港嗰啲应该 即系唔系即系鱿鱼酥啊？ 鱿鱼啦，未必系鱿鱼酥嘅，佢一个圈都系鱿鱼嚟噶嘛。咁喺香港食嗰啲应该正常啲嘅，我相信。大陆嗰啲万年鱿鱼咧，佢系咁样噶，我听我啲同事讲，唔系鱿鱼嚟嘅， 鱿鱼嚟嘅。 但系咧，本身经已摆咗好耐，万年噶啦，腐烂嘅基本上。咁跟住咧就揾啲防腐剂，防腐剂咧就唔系一个少量嘅一个防腐剂嘅器皿啦，一盘咁样啦，咁啊浸嗰啲鱿鱼落去，咁啊变咗佢系冇唔会再有腐烂嘅感觉啦。跟住再用一多好多嘅发粉啊去炸佢，咁成为一个美味嘅。炸鱿鱼喺嗰啲摊档度摆埋嚟卖咁样，咁我相信我都食过噶，而亦都食唔出有啲咩问题噶。 讲开街边食嘢咧，嗱，我相信我讲呢样嘢咧，好多听众都可能听过或者知道噶啦。 系 咁咧，就系咧喺街边卖啲羊肉啊，即系大陆街边啊，即系强国街边，唔系香港街边啊，卖啲羊肉串啊。咁咧，我每一次。当我有意欲，我闻到都其实佢整得几香嘅，咁有时闻到，当我有少少意欲想食嘅时候咧，身边仲会有一个人提，即系仲会有人提醒我，喂，阿伯奇唔好食啊， 系 呢啲系老鼠肉 嚟嘅，呢个听过听过， 有狐狸肉，有老鼠肉， 老鼠恐怖啲，老鼠系街边嘅老鼠，我哋可能系用 捉佢， 系啊， 即系 send 你劏咗佢就， 即系啲厨房咪有啲老鼠夹嘅，佢咪诶啱啦，哎呀想嚟偷我啲嘢食啊，就食咗你。甚至系佢哋话劲到咧，系可以用啲老鼠咧，系扮成炸鸡翼咁嘅样噶， 系扮炸鸡翼咯， 我系 扮乳鸽， 系啊，系想食个鸡，系啊，扮乳鸽，我系想食鸡翼，想食乳鸽，有人捉住我，唔好啊，呢个鸡翼，呢个乳鸽都系老鼠扮噶， 系悭佢啊，老鼠啊，大家要记住啊， 咁劲咧，其实点样扮到佢哋真系整到喎， 米奇嘅功力好强嘅，讲起老鼠咧，我听闻过啊，有一个食法系真系唔系话。嘅，即系唔系话攞老鼠去搵啲米奇去扮嘢嘅，系真系食米奇嘅， 即系街边老鼠。 系啦，佢只初唔系街边初生嘅老鼠啊， 佢嗰个食有个名堂嘅，好似叫做知三声啊，就系话首先 名我听到我都唔想食， 点样碾死佢？捉住佢掉落个水嗰度煮嘅时候咧，佢就知。跟住唔知咩，总之个菜式应该系叫做折三声，就系食一啲啱啱出世嘅老鼠， 好细只嘅， 系 咪好似仓鼠咁样啊？ 你一阵我 search 俾图你睇下， 你食过嘅， 我冇食过。 一碟有几多只咧？ 我冇食过啊！ 一啖一只咁样嘅，即系谂下十几只仓鼠系炸定系煎，你知唔知？ 其实我唔知系咪仓鼠啊， 即系你当你想象 过噶， 你想象系仓鼠个样啦。 但系其实乡下其实即系以前旧年代咧，即可能讲二十年、三十。年前咧喺强国有啲乡下地方咧，真系好兴食嗰啲田鼠嘅，所谓即系都系老鼠啦。但系 鱼咧系 油炸，又或者真系清蒸啊，或者炖啊。 哇，好恐怖啊！啱即刻 Google 呢个相啊，知三星啊，大家可以得闲咧 Google 下。好恐怖，好似嗰啲虫仔蚯蚓咁样，嗰啲老鼠系即系佢系完全未有老鼠嗰个样 的。我依家啱啱见到张相系我想呕啊！ 好点样食啊？佢系摆喺手掌嗰度。一隻手掌已经摆到四 都是老鼠的 BB 三摆到四五隻那些老鼠 BB 在上面跟着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煎、啊、 其中有些是小隻到 一大碟它一大隻我想立晚有二十隻以上的老 鼠你好像在吃虫那样 有二十隻以上的老鼠 它还是、粉红色皮肤那些来的 其实我讲了很多次是 BB 还有那个感觉呢它的碟有二十隻以上的BB 粉红色的老鼠呢我感觉上就好像爱来呢你看着你不抱对富咸那就来送走咯。好像吃花生的 Lush 一样。 哇对比这个原来真的这个真的劲啊这个。 知三声。 知三声。 哇这个人知啊即是老鼠叫啊口字。 口字边是啊口字边一个支持的支 持。 是啊好得意那些以前闪电长的吱那只吱。 咁后边下次你看你不抱又可以吃下。 哇这个简直可以来做惩罚啊这个惨过好多样。 讲啊，依个嗱，初生嘅老鼠啊，咁我冇食过嘅，亦都冇亲眼睇过嘅，但我听佢哋有介绍过啊。咁但系你话胚胎或者呢啲初生啦，胚胎啦，我真系亲眼见过，亦都想买嚟食嘅。最终都 胚胎嘅乜嘢啊？ 鸡仔哦，佢嗰只食品咧，我喺东北食嘅，其实应该广东都有嘅， 系 佢叫做毛蛋啊。如果冇记错，应该毛鸭蛋定或者叫毛蛋啦。 我都见过啊，你咁样 佢就基本。就是一只鸡仔的胚胎，但鸡仔就未发育，就喺个鸡蛋里边嘅，仲喺个鸡蛋里边就煮熟去烹熟去。当你打开个壳嘅时候咧， 隐约见到鸡仔， 你见到个形。 佢卖嘅时候咧，个壳基本上已经半开咗， 系 见 到鸡， 见到个鸡仔个头。 其实见到个形嘅， 系啊， 见到个形噶，系啊。 即系我初头都想买，好平嘅啫，唔知两蚊一只咁样嘅。但系谂下，真系放唔到落口。 咁系点食啊？烚嘅。 佢有啲好似茶街边嗰啲鹌鹑蛋咁样， 会生食啦，问你话，你咪生食啊？ 冇食啊，真系冇食，即系我见到 仲恐怖啊！搣开个蛋，我见到个胚胎咬咁咬啊！ 我喺黑龙江嘅大庆行街嘅时候见到嘅，仲想埋食，好恐怖！我见到之后谂下，真系摆唔到落口。但系佢嗰种整法，唔知系点样整咧？好似真系喺啲街边你见到咧，香港街边啊，见到嗰啲整。鹌鹑蛋嗰啲颜色嚟嘅，少少系咪炭烧定系点样？我真系唔知。但系你见到个样咧，系 好想食嘅。 依家谂，我买几只翻嚟。 见到个样已经系食指大动嘅。 即系依个咧，亦都有见过嘅。真系见过啦，就比较惊吓咯。咁至于等同阿 M J 之前所讲嘅，譬如好似我好中意食嘅，你或者你觉得好惊吓嘅蚕蛹咯。 蚕蛹系咪仲喐噶？ 唔喐嘅 。 上次我同你喺东莞有一个餐厅食嘅，叫做一盘嘅。 蚕蛹一搣开嚿蛹入边就系个蚕。 其实我都唔知咩嚟，即系你食落去个感觉好似鸡卵啊啲咁样咯，即系淋地，即系卵猪卵咁嘅感觉。 同埋其实咧，佢呢啲咁嘅蛹咧，喺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煮法嘅。咁咧，我喺云南咧就食唔系蚕，我食个蜂蛹。 系我正想讲啊。 系啦，咁咧，但系就唔系你系好似猪卵咁嘅味噶嘛？ 系啊系啊， 因为我上 爽一咬落， 我上次喺云南咧，我喺昆明食嘅，就 系 食蜂炸嘅。炸嘅蜂蛹 系 咁咧，嗱嗰次系咁嘅，咁我就同去云南出差，咁同啲当地人一齐行嚟行去，跟住佢话带我食好嘢，咁我就好为食嘅，心谂哇正食好嘢，咁跟住咧佢就成跟住一坐低成大碟蜂蛹，即系油炸嘅开头唔知咩嚟嘅，我话咦。 试下先，暗暗暗。跟住我问咩？咦，几好食喎？咩嚟噶？咪蜂蛹咯？吓、啊，蜂蛹，蜂蛹食得嘅咩？咁样，跟住嗱，啲味系点嘅咧？ 其实好高食噶， 其实几好食，好非常之香口。我想讲，一个好味版嘅快餐店薯条。 嗯， 其实韩国都有 嘅，炸咗炸到 都炸得好香啊！佢炸得好香啊！ 其实已经入面系咩都唔系太重要啦。 咁唔妥，你炸嚿屎咁样，你唔会食噶嘛？ 又唔会炸嚿屎嘅。我食嗰只恐怖啲，我觉得我咧系佢系仲系生勾勾噶，一个豉油碟，一个豉油碟入面有数十只蜂蛹啦，一路喺度蠕动噶。一路即系你攞嚿蜂蛹上， 其实人哋准备煮未煮，你就自己攞咗人碟嚟食。 No no no， 唔系佢真系咁样食嘅，跟住佢示范当地人示范俾我睇，点豉油，嗰个蜂蛹仲喺度喐下喐下喐下，你好似攞住嚿毛毛虫咁样去喐下喐下，跟住点豉油就摆落口嗰度食，好恐怖！我食咗一粒。我唔敢食落去， 跟住就停唔到啦， 停啦，只用矮喉，不用矮手咁样。 然后我因为我好惊蜜蜂噶， 喂呢啲咧咁似咧，我以前细个睇过套港产片咧，系啊，咁、啊、叫咁嗰套港产片啊，摩登如来神 掌哦，食虫食虫，系啊系啊，似啊似啊似啊， 系啦叻嗰套 系，系啊系啊系啊，食好大嚿虫咁啊，佢、啊、就食好细粒虫咯。然后我喺想象紧咧，哇咁样啲。啲蜂蛹 BB 喺度，佢仲喐緊，佢又会发出啲声音啊，会唔会变咗蜜蜂出嚟针我啊？会唔会阵有啲蜜蜂出嚟嘅出嚟救佢哋啲蜂蛹啊？咁样 咁有冇人喺你面前打鼓跟住肚痛啊？ 但真系好恐怖，你想象下，你有冇食过一啲喺度仲系蠕动紧嘅嘢？ 有韩国最周常食嗰啲鱿鱼咯， 食人肉啊， 咩鱿鱼？ 鱿鱼佢唔系蠕动啊，大佬。 会咯，你嗱，你下次去韩国食，切完出嚟摆口去，即系嗰条鱿鱼啊，啲神经 都恐怖啊，我知啊，我知啊，都恐怖 嘅、 啊， 喐嘅， 系啊，嗰、那个都恐怖。 咁但系你喺韩国食鱿鱼唔觉得有问题，但系我听你描述几个食呢啲咁嘅毛毛虫，我就觉得 我真系有啲即系觉得系有啲心寒，你见到画面好心寒噶啦。仲点样摆落口噶？系真系即系叫做冇计啦，即系同台食饭。 即系暴龙哥喺度。 系啊，系啊。咁啊，哎，女仔，女仔，系啊。 唔系俾边个大佬啊？ 唔系食啊嘛？ 就先唱出嚟咁。 跟住佢点豉油咁食，但系我都已经真系唔记得个味道，但系真系好惊。而家谂起都仲系打冷震。 咦？大家有冇食过蝗虫啊？ 我冇食， 即系我唔系话食人肉，即系我觉得一只只嗰啲我噶啦，一只只嘅 蝗虫我冇食过，但类似蝗虫我食过蜻蜓。我买嗰阵唔知嘅， 都系炸 嘅， 以为炸蜻蜓，以为系咩嚟咧？ 我同我老豆去 即系你以为朱古力嚟嘅？ 唔系喺大理，我唔记得嗰个地方叫二海三点水个二仔个二，咁喺嗰个船嗰个艇仔嗰度咧就去到一个类似浮台咁样啦，就食饭咁样啦。跟住老豆见到话，哎，个细个好中意食噶嘛，老豆水上人嚟嘅， 花生 就以为佢话佢唔知讲个咩名，话系啲水上动物嚟咁啊，叫一碟。我食哇咁嘅味咩？跟住我再问嗰啲人系咩嚟啊？蜻蜓咯， 但系冇由个形状唔系蜻蜓嚟嘅咩？ 炸完之后冇咗对翼嘅。 哦、啊， 反而我上次食蝗虫咧，都系喺云南食、其实咧，一眼已经睇得出系蝗虫嚟噶，即系佢炸得好。 其实同蜻系冇对翼，应该会冇咗嘅。炸完之后， 蜻蜓对翼咁薄，蝗虫好似仲喺度， 厚啲啊，仲喺度嘅。即系总之咧，佢成只蝗虫嘅形喺翻度嘅。即系其实佢炸得好靓嘅，佢真系好似一个艺术品咁样样嘅。即系 标本咁， 系标本喎，蝗虫咁跟住。 其实嗰个蜡像嚟嘅，我食咗佢啫嘛。 咁因为其实嗰餐。餐咧就系头先我同大家讲食蜂蛹系同一餐嚟， 系 嗰餐其实 好嘢喎，真系 嗰餐其实除咗菜、蜂蛹同埋蝗虫之外，系冇其他嘢食嘅。咁所以因为 唔系俾面到大佬啊， 咁由于我真系好肚饿嘅关系咧， 见你唔中意食蜂蛹啊，啊特登嗌条蝗虫俾你，又唔系 香港人真系麻烦啫。 咁跟住我即刻拎嚟食，咦？又真系几好食， 即系点啊？你系真系夹只蝗 点 wasabi 嘅， 成只蝗虫 冇点 wasabi 就咁成只 成只蝗虫摆入口， 炸嘅油炸， 炸咗咬， 白白好脆，个味咧系嗱，头先我话 蛋白质 蜂蛹似薯条啊嘛，佢 似薯饼， 佢直情系。都直情 正正系薯条， 直情系薯条啲味嚟嘅。我想 其实你唔好睇佢一只蝗虫，其实系薯条嚟。 我宁愿佢真系薯条扮嘅，大佬好惊啊！而家听 系啊，咁样做咩？十。我嗰阵时，我同嗰位经理咧，我谂我都食咗嗰碟三分一。我想讲，真系几好食。我就发觉人咧啲兽性咧，即系原来发觉 当晚就惨咯，当晚就 阿 Win， 你食唔食蝗虫 我唔食。 如果咧，你心目中女神系边个啊？ 维精 B B 咯， 维精 B B 一路食蝗虫，跟住同你打 K 咯，你打唔打？ 唔会咯，唔会 油炸咗嘅， 系啦， 炸 食完嘅吞咗噶啦， 系啦，油炸维精我会食咯， 跟住同你打 K 你都唔打， 唔得。 得唔得？讲啲嘢接受唔到。 讲开惊吓咧，就其实本身阿小弟咧就细个就养咗十几年狗嘅，咁咧就我好中意狗，好锡狗嘅。咁咧，但系咧有一次咧，我去呢个湛江咧，我真系 我哋上次讲嘅白切狗， 就系白切狗啦， 成只狗吊起嚟嘅。 系啊， 你都有去？你嗰阵负责过广西嘅玉林有冇去啊？ 玉林有去，但系嗰阵时啊，我都见到有狗，但佢好似唔系白切嗰印象中，佢红烧嘅， 点样？即系 红烧嘅， 你白切鸡咪吊起只鸡噶嘛？白切狗就吊起只狗。 我讲咗白切狗先，咁咧就话说嗰阵时去湛江，咁我心谂啊，广东地方大家广东人，我系广东人，佢都系广东人，咁大家啲口味应该相近， 大家都讲白话， 系大家讲白话， 不用分那么细亲， 大家都好相近嘅， 系 咁咧，跟住咧就去到好放心啦，跟住话。 食肉啊！ 咩经理？我哋今日食乜嘢啊？即系我谂住佢都带我去食下菜， 又系好嘢啦！放心啦，唔系蜂蛹，又唔系嗰个，就系蝗虫。 跟住话百奇，我今日带佢食好嘢，哇！我真系好中意食。跟住话咁正咩嚟噶？就系白切狗啦。咁跟住吓。白切狗 咩狗 咩狗咧？佢话唔好，我唔食狗，我真系唔食狗。咁跟住我又当算噶啦，以为冇件事啦。跟住佢揸住架车一直带我。咁我唔知佢好坚持，佢话阿巴奇啊，你一定要食下呢白切狗。 唔系， 暴龙哥又出嚟啊！今次带埋靓坤添啊，唔系唔食啊嘛。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经过一个类似香港嗰啲。大排档嘅物体，即系个咁嘅地方咁样样。咁咧，佢上面吊咗好多嘢嘅，即系好似香港嗰啲烧腊铺咁吊咗。 吊烧鹅啊， 吊烧鸭啊，好多嘢。 佢就真系成只狗。 佢成只狗系剃晒啲毛嘅，系糖狗嚟，应该系糖狗嚟。我认得出佢糖。 唔系吉娃娃， 系咯，上紧吉娃娃，唔系细狗啊。但系如果摆上台， 系啦，嗰只狗我谂佢企起身，成个人咁高嗰种嚟，即系成年人咁高嘅，好似系。咁咧，成只狗倒吊咗，系死嘅，死咗嘅。成只狗倒吊咗喺嗰个摊档嗰度咯，剃晒啲毛，死咗噶啦。跟住我见到我已经有少少想作呕啦。 咁系成只狗摆上台，唔会啊咁大嚿。 我冇挨到， 好似应该我因为我都系养狗嘅，我都唔食狗嘅，但系我估佢食法可能都系。即系好似白切鸡咁， 白切鸡咁咯，半只咁样， 系四分一。 如果糖狗咁大，半只都好大。 真系唔知啊，都觉得好。 即系佢上就唔会成只狗咁样上嘅，即系佢都系即系帮你切开晒啊咁样上。 唔系我都唔食狗肉啊，我都好作呕呢样嘢，但系即系为佢好咧，如果佢死咗咧，都仲可以接受。如果咧，我听讲有啲。狗档咧，去到你 系 见到晒啲狗，仲系生勾喺啲笼 啊， 即系可以捉出嚟，可以睇诶食呢只啦，跟住就整死佢。嗰啲真系我真系接受唔到， 即系好似当鸡咁样嘛。你见到只鸡， 佢呢个又好似广西有个煮法咧，就生炸啊，即系真系咧生煮定炸，我唔知系咪炸啦。即系总之就因为我煮嘢食好炸， 生勾摆落去炸。 佢生勾真系摆落嗰只镬，好大只镬啊！当然 咁啊会跳噶嘛，佢会跳噶嘛， 佢咪讲紧只叉叉住佢咯。即系俾唔即系一只狗就不停喺度挣扎，咁因为叉住啊嘛， 点解要咁残忍咧？ 咁叉住咁就即系跳唔到出嚟咯，系啊，咁就只狗当然就不停去挣扎，因为油嚟咁啊，你摆佢入落去都挣扎啦，咁就 老鼠去挣扎啦， 系啊， 但系佢因为系咪绑住咗或者点啊，喐唔到， 唔系都搵条叉叉住佢咯， 吓，仲有四只手四脚噶嘛， 咁你嗰有一个人大力啊嘛，即系咁样扼落去啊嘛，即 系或者叉扼落去嘛，入边咯， 系啊，咁跟住就即系咁样。真下咁咪就真 即系好恐怖。本来谂住讲啲轻松嘅话题，点知而家都系咁恐怖。 恐怖啫，就未系咩？ 系因为广西佢除咗呢个炸之外，狗据我所知，佢哋好轻食。好似玉林，我唔记得系咪玉林，佢哋系好轻食呢个红烧嘅 啊 嘅狗肉。 啊， 系啊，咁就咁，但系就大家听完算啦吓，因为我都觉得 狗 系 好朋友， 狗系人类好朋友啊。 猫有冇食过咧？ 冇食过。 龙虎凤啊嘛， 听过。之后我记得90年代嘅深圳系有得食嘅。 广西应该有， 我谂而家可能都有嘅。其 实广西系咪有咧？嗰阵时 M J 嚟， 我嗰阵时反而因为我个地方合山可能偏远啲，冇啊，食羊嘅啫。系啊，正常嘢嚟嘅。冇啲狗啊，女仔閪啊，呢啲冇，未听过。 其实有一种咧，即系唔好讲咧咁呕心啊，或者咁另类啦，呢啲狗肉呢啲啦，有冇食过一只叫海肠咧？ 咩叫海？ 唔知好似沙虫嘅，但系咧佢就叫海肠 腸是大腸小腸人體裡面的腸就叫海即是大海的海海腸、我聽我們說主要是山東大連一帶最多因為渤海在渤海那裡我剛剛青島又有吃啦之前在大連有吃啦它下一種呢好似即係類似即係食豬腸咁樣嘅個形狀咁呢爽口嘅幾好食嘅初頭我都接受唔到嘅以為嘩成條沙蟲咁樣嘅喂魚嗰啲呢但係即係 大嚿㗎即係手指咁大嘅 大嚿嘅類似就應該係粗過個手指差唔多囉同、okay, 我食指差唔多囉。 佢係乜嘢嚟話佢係 应该是一啲 海深海植物， 喺渤海喺海山东大连中间嗰个海包住嗰个叫渤海嘛，就喺嗰度先至会有嘅 嘅一种植物。 唔系植物喺海里面咯，就一啲类似沙虫啊或者嘅个样好似沙虫嘅。 O K， 一条类似蚯蚓咁样，好长，不过会好长，但系食落好好食嘅，即系个样睇落咧就一定系唔。 你去到嘅时候见到佢仲系咪生勾勾喺个落？ 佢唔系喺个海鱼缸。系啊，咁好似一条鱼咁样咯，或者系啊，同埋大连啊、青岛食呢啲渤海呢啲嘢咧就平嘅，即系啲海肠啊、海胆啊都平。 呢个就个卖相唔讨好啫，感觉上都 OK 嘅，食得噶，唔错噶。下次大家有机会去食啊。同埋一个醉虾咧，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香港我就好似未食过，我系应该早一两年啦，喺宁波苏州，咁佢哋嘅食法咧就无端一盘虾系仲跳紧嘅，系啦，仲跳紧嘅。呢盘虾系生勾勾嘅，大概有十几廿只啦，就唔系好大只嘅，一般细细只嗰啲，类似嗰啲咩米仔米虾、即系香港有嘅。咁佢就将呢盘虾咧倒落一杯一啲黄酒，大概可能廿零三十度度啦，倒落去，跟住即刻搵嘢冚住盘酒， 就真系生虾咁跳啦。 系啦，啲虾梗系喺度跳噶啦，睇到就大概。浸应该是两三分钟到啦，咁佢哋个讲法呢就係虾会死㗎啦，咁但我返嚟翻查呢啲虾应该唔係死，啲虾应该係醉醉咗，咁就已经唔喐㗎啦， anyway 啦就唔喐啦，咁跟住两分钟之后就打开佢就食啦， 咁食 係啦，你就会食到鲜味同埋个酒味， 因为佢根本未死㗎嘛， 係根本未死， 即係佢係断咗片跟住醒返， 唔会醒返㗎啦，断咗片就唔会醒返㗎只虾应该， 即即刻食等于你整只生虾上嚟，一斩斩个头，跟住就剥壳，跟住就食。 可能会唔会好腥咧？如果咁样即刻剥壳即刻食，我唔知道。不过类似食虾刺身咁样。 其实咧，我觉得咧喺强国食嘢咧，最恐怖咧，就当然好多好多，即系我哋觉得好恐怖嘅嘢。最恐怖就系唔知道自己食咗啲乜， 食完先觉惊嗰种。 系啦，呢个先系最恐怖。点解我会咁讲咧？但因为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去强国食嘢咧，好多时咧就会好辣。即系啲味道好浓啊， 系 好辣， 你根本唔知食嗰嚿肉系咩肉。 系啦，因为我最记得我喺贵州做嘢嘅时候咧，佢哋好兴咧，嗱佢哋啲民族，即系佢哋唔系民族啦，即系佢哋当地嘅菜式咧，就有啲叫做白酸同红酸啊，即系佢会佢所有，总之佢系一大盘嘢、一大盘食物，咁咧跟住咧佢会落一啲。 调味料， 即系总之会令到成盘嘢都好酸嘅， 好酸辣咯。贵州系出名 系酸辣嘅，咁咧而嗰盘嘢咧。其实我每一次食完咧，我都唔，我系完全唔知道自己食嗰啲咩。 嗯， 系啊，咁咧，咁咧，我甚至我嗰阵时我食完，我同翻一个当地嘅同事讲翻话，其实啲嘢变坏咗，我系唔知嘅。 唔知噶， 系啊，你酸到咁样样。 我听讲过嗰啲炸嗰啲嘢啊，炸茄子， 包括系炸嘅都系啲嘢烂咗。 炸水曱甴，其实你全部都唔知道自己食紧乜嘢噶。 炸水曱甴，我又系睇听过。但又冇食过，你有食过嘅？ 冇食过，我啲同事食过，佢话其实炸到咁样咧，佢入边系真系曱甴，最恐怖就系呢样。其实佢唔知噶，嗰个可能系真曱甴，亦都可能系水曱甴，你真系唔知道。 系咯，边度咁多水曱甴啊？ 真曱甴好恐怖啊！啱啱食真曱甴， 个曱甴啱啱食完嚿屎咁样就出嚟俾捉咗咁样。 即系跟住咧有一样， 可能仲带住肚曱甴。 有一样即系又系话咧，食完先惊嘅咧系佢话白饭啊，话呢个系中央电视台播过噶，有啲唔系咁。合资格的饭店呢啲白饭是怎样的呢 不是台中我讲的塑胶做 笑过。 食剩那些啊。食剩那些你 吃。咁不出奇喎、啊。因为大陆那些打饭呢就一壶一壶一壶一壶过来的。过完来之后你可能滗了两碗咁仲有喺度又攞返去囉。咁但 是 啊我绝对相信 我觉得咁样是显示我哋民族的团结。 食民族的团结。食物。咁但是想想我真的可能食緊个隔离阿叔又哮喘的阿叔。 嗰啲食过嘅饭真系唔 冇事嘅， 傻猪嚟嘅， 喺度谂咁多做乜嘢咧？ 系啦，讲起食饭，我哋今集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咯，我哋 死啦，我走去食饭。 好啦，想唔想试下头先所讲嘅毛蛋啊、八折狗啊、老鼠诶，折三声啊，同大家讲一讲折三声， 折三声真系大家要去 Google 下啦， 搵下啲相系。 好，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集翻嚟再见啦，拜拜。 拜。